大半夜的十分闷热，远处的田地里还隐约看到青绿色的鬼火。这个村到了晚上，居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拴在棚子里的狗对着路上大声吠着。奶奶顾不上一天的劳顿，跑得背上都是汗水，她路上好几次跌倒，都用身体护着我，不让我丢在地上。我的神志越来越迷糊了，我听到奶奶在喊我的名字，但是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，一个鬼哭狼嚎般粗嘎的声音，她也在喊我的名字，并且盖过了奶奶的声音。我的身体越来越冷，伤口处越来越灼热。终于奶奶跑到了老王头家，她敲着门，老王头迷糊地开了门，看见奶奶，然后又看见我，他的眼睛立刻被惊恐占满，马上把门关上，把我和奶奶关在了门口。奶奶很激动，她拍打着门，希望他能帮我们。门里传出老王头的声音，他颤抖地说道： 二小姐，你快把你孙子带走吧，他着了黄大仙的道，没得救了，过不了多少时间他就会被大仙拉去做替身，你快带他走吧，别害了我们全家呀。 奶奶听到老王头那么说话，没有再敲门，他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喊到我的名字，一刻也没停过。我虚弱的无法说出完整的话，我知道奶奶在喊我，但是那个恐怖的声音是从我脑子里发出的，他也在喊我，声音变得更加凄厉阴森。奶奶看了看我，突然害怕地缩了一下肩膀，我连忙用手去摸自己的脸，我脸上居然有了一层薄薄的毛，她吓得连忙拔掉那些毛，但是那些黄色的毛又从我的皮肤里钻了出来。奶奶重新站了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去敲其他人家的门，但是所有人看到我就像看到了鬼一样，迅速地把门关上，任奶奶再怎么敲怎么喊，他们就是不肯开门，整个镇子像是死了一般安静。奶奶最后实在背不动我了，她咬着牙，眼里充满了恐惧和不舍。突然她想到了什么，挣扎地想再抱起我，可实在是没力气了。最后她找了一个破篮子，还好那个时候我个子小，她把我塞到篮子里，用一根绳子绑在背上，死命地拉着篮子往表大爷家赶。表大爷的家就在镇口棺材旁的小茅屋里，周围根本没有人家，只有他一座房子。奶奶用尽力气去拉，手上被勒出一道很深的血痕，她咬着牙齿，哪怕喘得上气接不下气，也没有停止呼喊我的名字。我嗅到脚踝发出很臭的味道，看到伤口变成了紫黑色，从纱布下流出了很多黄色的脓水，扭头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有好多双青绿色的眼睛盯着我，窥视着我，好像随时要把我拉出去。我怕得直哭，却发现自己连哭的声音都变得像野兽的嘶吼声。奶奶拉着我走了很久，最后几乎是用爬到了表大爷家的门口，她用肩膀撞击着门板，使尽最后的力气喊着： 求你救救我的孙子，求求你开开门呐，求求你了。 我口渴的厉害，左脚已经没了知觉，意识一点一滴涣散。门终于开了，表大爷盯着我们看了很久，才开口说： 进来再说吧。 他帮着奶奶把我抱到屋里，我发现他身上有着和我脚上一样的臭味。奶奶颤抖地拉着我的手，可是我丝毫不能感受到温度，只觉得浑身冰冷。表大爷看了看我，叹口气说： 哎，你孙子怕是熬不到早晨了，二丫头，准备准备后事吧。 奶奶含着眼泪说： 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表大爷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，他是我的孙子呢。 说着奶奶就跪了下去，不停地给他磕头。我依然感觉到外面那些东西在蠢动着，他们想要带走我，却没有进入房子里，好像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所忌惮。表大爷皱着眉头，样子很阴森，他开口道： 其实这也是你们许家的债，你既然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呀？ 奶奶没有说话，她抱着我，只是摇头。屋子里光线很暗，表大爷的脸显得有些鬼气逼人， 他继续说， 二丫头，你知道你们许家是被大仙保佑着才能那么亨通，但该还的还是要还，大仙要拉他去当替身，就让他去吧。 奶奶抬起头，颤抖地说道， 他是我孙子，我不能让他死啊。 表大爷看了我们很久，才慢慢地开口说， 许家人有许家人的法子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按老法子吧，你就让你孙子用一只眼睛换自己的命吧。 奶奶怔了下，她看着表大爷，又看着我， 用我的眼睛吧，小安还小，用我的眼睛救小安的命。 表大爷那只浑浊的眼珠转动着，他冷笑着说， 嘿嘿，许家人的眼睛是阴阳眼，可以看见阴间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你宁可不要自己的眼睛，也要保住你孙子的命。好啊，你就去外面和那些大仙说吧。 他指着正口斜插在地上的巨大漆红棺材，奶奶浑身都在颤抖，我感觉他抓得我很紧，好像怕一松手我就会被那些黑暗中的东西带走。表大爷咧着嘴，露出尖锐异常的蜡黄牙齿， 你要保住你孙子，又舍不得他的眼睛，那么你就把你的眼珠子给他们吧，许家人最后都得这个下场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眼睛啊。 我的肚子一阵难受，呕吐了起来，吐出的东西奇臭难闻。我抬头看着奶奶，奶奶悲伤地看着我，她想说什么，但是我听不见。渐渐的，我的眼前一片黑暗，我看不见奶奶，也看不见表大爷，我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只有那些青绿色的光点，在不远处射出阴森的寒光。当我能再一次看见东西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县城的医院里了，爸爸妈妈都在身边，但是唯独没有奶奶。我虚弱地问奶奶在哪儿，爸爸安慰我说， 奶奶在另外一个病房，你被动物咬伤，可能感染了，需要好好的观察，别害怕，爸爸妈妈都在这里。 我又闭上了眼睛，这次再也没有那些阴寒的眼睛盯着我了。后来我们被接回了城市，奶奶因为这次的事之后视力越来越差，最后彻底看不见了。她依然和以前一样慈祥，但是我知道奶奶的眼睛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表大爷，只在一次和父亲闲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其实奶奶的老家里有供奉黄鼠狼精的习俗，而许家人把黄鼠狼精称作表大爷。 雨淅淅沥沥一直在下，外头的天色不觉间已经亮了。宿舍里的电话响起，安宗马上爬起来接电话，原来是奶奶。电话那头传来慈祥而又熟悉的声音， 小安呐，我是奶奶，放心吧，医生说了这肿瘤是良性的，已经准备手术切除了，你放心吧。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，激动得他浑身颤抖，连忙说道， 奶奶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 白蚁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了起来，拿了一件衣服披在安宗身上。安宗感觉身体暖和了起来，就像小时候在奶奶的怀里一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，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